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的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中国故事板块正在进行。本周日下午2点半，在单向空间爱琴海淀将推出戏剧沙龙活动。魏晋风骨今何在？从传世绝曲到跨界名家话剧，广陵散与它背后的光辉时代。知名编剧策划人史航、广陵散艺术总监徐英、编剧唐玲将到场对谈，与现场观众交流。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报名页面，如果您对魏晋传统文化竹林七贤感兴趣，如果您是传统戏剧戏曲的爱好者，欢迎与我们一起穿越到这个中国历史上个性张扬、具有审美意味的魏晋时代，追寻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与风骨。您只要在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姓名加性别加年龄加职业加手机号，我们将随时抽取现场参与观众。我国的山水美景壮丽震撼，山水也孕育着中国精神。全国重要地质遗迹调查项目负责人董颖明天将走进首都图书馆，讲述他眼中的中国最美山水。2018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第四讲，中国古建筑的仿生观念与非遗内容，明天上午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学金堂开讲。主讲人马炳坚是北京市古代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古建园林技术杂志主编。从传说到历史，晚清族人法云、京杭两地的故事主题讲座，明天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林琼楼2层举行。主讲人于新忠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兼副院长。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系列讲座，基因组、大数据、精准医学和人工智能，明天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一层学金堂举行。主讲人陈润生是生物信息学家，200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再来关注一组图书信息。余秀华的散文集《无端欢喜》近日由新兴出版社推出，这是诗人余秀华的首部散文集，收入了余秀华近些年创作的40多篇散文。书中作者谈人生、谈故乡、谈友人，情感质朴滚烫，语言直抵灵魂，呈现出作者绚烂的想象力和浩荡的内心世界。经济学新作《赢家的诅咒》近日由中信出版社引进出版，本书深入探讨了经济生活当中广泛存在的各种反常现象，用简明易懂、极具挑战性且很有趣的实验与案例来阐述生活当中的一些反常现象。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许涛的经济学新书《超越：技术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历程》。本书认为，就经济增长而言，仅仅有技术是不够的。事实上，历史上很多的技术创新方面走在前沿的国家，并未因此而实现大发展。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午后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截止到下午4点30分，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是36.1度，天气炎热。明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6度左右，天气炎热，高温蓝色预警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外出要注意防晒。受热力对流的影响，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要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 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3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是晴天，晨练指数是2，较适宜大家户外晨练。明天还是高温天气，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明天气温高，光照强，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照射强度很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绎江湖。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演艺群会，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大帅。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要跟大家说一下，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是由话剧捕鼠器提供的演出票4张，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经典作品连演66年，经久不衰，英方导演指导，独家授权中文版，7月5号到8号在北京的保利剧院原汁原味的英伦呈现。那怎么能够拿到我们的票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艺术的艺，开会的会，然后数字876，在后台留言说想要看捕鼠器，然后再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拿走我们的票咯。那今天晚上的内容到底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期待。当播音腔 PK 话剧范儿，会是一种怎样的碰撞和融合？平时在话筒前奉献好声音的电台主持人，走上舞台会给观众带来什么样子的惊喜？一切谜底尽在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跟你说，我刚才在说了那么多话，我身边已经有很多人早就憋不住了， 对， 因为他们是一帮主持人。来，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首先欢迎一下奋不顾身的主持奋不顾身的爱情的主持人版的副牌导演左凌峰左导，欢迎您左导。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们好。 啊，哇，咱们两个人竟然鼓出了这么多的声音。来来来，接下来的时间要欢迎今天下午刚刚演完这个主持人版的四位主演。首先欢迎一下北京新闻广播 100.6 李玲，欢迎李玲。 大家好，大帅好。 欢迎李玲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还要再欢迎一下1039的主持人婉乔，欢迎婉乔。 耶、yeah, 大家好，你要再不让我开话筒真的我要憋死了。我就要直接去抢你的话筒。 哎，婉乔今天 前面说那么多话。 婉乔今天真的是憋了好多的话想要跟大家说，而且婉乔今天直接走到了我们这个演艺群会的主持台子前啊。 是因为憋不住了是吗？ 知道朱红为啥不来吗？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欢迎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另外一位非常知名和优秀，大家深受各位喜爱怀念的一位主持人， 他叫 他叫 大帅。 哎， 知道你是这个梗。 没有，欢迎一下另外一位主持人， 浩洋，欢迎浩洋。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呀呀，好，这个我觉得浩洋你多说两句吧。浩洋， 对，因为 你欢迎我，我说大家好，我是浩洋，我应该 说 什么？ 你想说什么？万乔，你是不是特别有话想说？ 对，因为我的那个节目1039会旅行的节目前面的片花是刘浩洋给配的，刚刚来上你们节目演艺群英会前面的那个片头也是他配的。 对，各位，如果你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会在各种片花当中发现浩洋的声音，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什么。那个张家辉的那个叫我是渣渣辉 啊，是一个节目创新的比赛是吧？ 就是反正是一个公益广告啊，不是一个广告。然后呢，就是剽窃人张家辉的声音嘛，就是浩洋干的嘛，是吧？ 所以一会儿有人找他要钱了，该 对对、啊，叫渣渣辉没有？那是张家辉，是他在真的采访当中有一段这样的话，是吧？浩洋， 你猜？我不知道，我忘了， 配完就忘了。 不是，他今天就是来砸场子的。我跟大家说，其实主持人特别不好仿主持人，因为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怎么给我挖坑啊！我们今天这个大家期待这期节目会出现很多断片的场面、啊， 空白。 来来来，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其实一起聊的还是就是主持人版的那场奋不顾身的爱情。 没有那场，就是奋不顾身的爱情。 奋、啊、不就是奋不顾身，没有那场， 也没有就是。 哎，所以你说今天谁演嗨了？谁演嗨了？而且他刚刚居然说了那场、 哎、都是主持人给个面子行，都是主持人给个面子行不行？ 所以这话剧到底叫什么名字？ 奋不顾身的爱情，对不对？嗯、 没有对不对？ 哎，谁让你们乱改名的啊？本来那个这个非常经典的一部话剧叫《那场奋不顾身的爱情》， 叫那次 啊，那 怎么说都得罪人。 哎、真的，左导已经无语了。左导没想到你一开始 左导 话剧名字都不记得。 左导，那个就是你演的那个话剧到底叫什么名字？ 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 是这样，我私自又排了一个叫那场奋不顾身的爱情，叫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啊。然后其实这个话剧已经非常经典了，已经演了多少场？据你所知，多少？ 就是上千场了。 上千场的演这个，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是依然在繁星戏剧村会不定期的去上演，对吧？ 对啊，你们不是刚演完吗？下午 没有，我是说，就是因为我们这属于有点特殊的穿插进来，就是穿插进来的，每周六下午会演，然后但是从七月份我们会调成每周五晚上演，对吧？哦、然后那个就是你们平时就是演员们也会隔一段时间会有一次演出季 啊，这个看每个演员的时间安排了吧，不一样了， 就排班知道吗，大帅？啊演员也需要休息。 今天晚上都不配合了，是不是？ 但是戏来说的话，它是一直常年是在宣武门的繁星戏剧村在演的。 哎， 但是最近我们主持人在演，演员版也在演。我们是六月份的每个周 六 的下午，对演员是。晚上 时间， 对， 其他 时间不重要， 也重要。 晚乔， 记住周六大家都休息的一天，然后下午非常安逸的一个下午，然后你们可以来到。 是的， 下午几点呢？ 话剧的名字。时间地点都说完了，说内容。 好的，叫奋不顾身的爱情啊，这个，这样咱们就先让李玲来说一下吧，因为那个这个话剧的第一轮演出已经结束了，第二轮已经开始了。 嗯， 然后咱们又一起今天回顾一下，在这整个的演出过程当中，都曾经有过哪些难忘的瞬间，各位。好不好？和我们玲玲开始。 其实我们两次来上节目，或者说我们出去做宣传，好像都会说播音腔 PK 话剧范儿。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这样一个说法。我知道这个说法其实是为了想让更多的收看或者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一听就知道是主持人要去参演话剧这样一个跨界的过程和尝试。但是我觉得我们在排练和演出的过程恰恰是一个去播音腔的过程。 哎呦我天！ 所以，我每次听到这个 广播的李玲， 不是我每次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心里会咯噔， 对， 会有一点点觉得 大家是带着有色眼镜在看我们。 哎、对， 所以你们真的都有这种想法吗？浩洋 有， 我反正会有点在意，我不希望给我们的受众产生这样的一个误导。 所以本来受众没有这么想，只是大帅把这个题目叫成这个，所以到底罪魁祸首是谁呢？ 是这样，外面的编辑啊，把这个写这个稿子辞了，好 不 好？ 我是想说接下来的内容其实都跟这个会有关系、 所以其实就是很多人会认为主持人去演的时候会不会你们在演的时候都带着这个叫播音腔，会不会这个我们让左导说一说， 或者会觉得我们是玩票。之前我记得我们在排练的时候，我们这个话剧的另外一个演员就是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佳佳，他就说到过，他有 听众还是朋友也说啊，你们主持人演话就不就玩票吧、嗯、这个话其实说实话有点伤。 哦，以佳佳的脾气那当时就怒了、哦、这谁玩票， 当时就拉黑了， 当时就请人吃了一顿饭。 所以这个我们到底在表演上面怎么样，或者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播音腔，这个左导特别有发言权。 对， 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复排的第一天，当时我们几个人坐在排练厅里，然后呢读剧本，读给左导听， 读完了之后左导说的是， 哎，左导说的是，然后就是黄导来了问，哎，怎么样、啊、左导说非常好的一部广播剧。 当时你知道多伤人吗？ 对，你记得吗，左导？你还记得？ 对， 你还记得？ 记得。 你为什么一直捏脖子？ 你当时看我们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对，你 当时 第一次 啊，第一次读完剧本的时候，确实是有那种感觉，因为你们也是、啊、也是对这个带着对这个东西的好奇来的嘛，你肯定会用你们最熟悉的东西，然后去试着理解它，然后并且传达，然后呈现嘛，这是给我感觉的，我觉得挺好的。然后，但现在你要说。最后的这个结果来看、啊、我觉得你们的播音腔还没有我重呢。 原来您也会。我觉得特别好笑的是我们在做那个即兴训练的时候，就是给我们一个场景，然后我们一起在往下推进的时候， 对对对， 我们基本上都在辩论， 对， 行动很少，但是观察左导他会在跟我们有一起交流的时候，发现词儿不够的时候他会有动作，他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封闭抱住了自己、 对 对，我觉得哎，可能这就是职业习惯， 这就是学表演的、可能和学播音主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这个是我和其他任何人的区别。 他独有的， 他独有的高级范儿是吧？啊，来，那浩洋，你说说吧，你在整个这几轮演出下来以后，就是 几轮啊？ 不，这一轮演出下来以后，你的一个特别印象深刻的地方都有哪些？ 我印象深刻的好像是有一场。 哦， 有一场是我没有演， 哇，他说的超过十个字， 但是我也来到现场了 啊， 我完整看了一场演出 啊， 对， 真的吗？ 对， 装什么大师？ 哦，对，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什么意思吗？他的意思就是印象深刻的是你演的那一场， 不， 他的是你演爱国的一个 主演 主角的那场， 让他说， 我只有一场是从头到尾完整看起来，作为一个观众 啊， 就是你演这个爱国的第一场， 怎么样？ 对，我觉得特别好。 哎呦， 对，我觉得特别好。 你是摸着良心说的， 你能具体说说为什么你印象深刻吗？ 对，你当时 这个具体的话， 没有，你说在这件事情你是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你当时我们也特别好奇，就你当时为什么要 来监督他？ 你本来不演那天，然后呢跑来坐在底下装观众， 不是装，我就是观众 啊、 因为其实我问左导，就是我最近也是听好多人说，其实作为一个演员应该有什么第三只眼。 有人跟我说过， 在你演的时候，你大概应该知道你的一举手一投足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就是第三个人在看你的样子 是 什么？ 就 是、 你跳出来去看自己。 对， 就是你对自己的这一些行为，其实就是一个把控力的问题。 嗯， 就是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台上在干些什么？ 对， 有些人可能就是脑子一热，然后他演下来，他演完了以后，他都不知道自己刚才。是怎么演下来的 都不记得、 对，这个是对自己的把控能力的一个问题吧，这个是就是慢慢修炼演员应该要有的一些、 是，所以在当时我没具备这样的能力、我只有通过来看去联想或者什么、来给自己找到，比如说哦，我在场上大概这一块是在什么位置，然后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哦， 对， 也就是说你通过观看我们的演出、然后找自己在舞台上的形象的样子， 原本是这么计划的。 嗯， 但是看到你的演出之后、这一切都忘了。 哦， 对，完全投入进去了。天哪，真的 全都是泡沫、 今天不是时间怎么还有配乐？今天晚上的直播太精彩，是这样，就等于说那个你今天晚上改变路数了是吧？ 我怎么了？ 就是本来想要说给我挖坑的，结果现在变成表扬了。 我没有啊，我一直是这样。 哇，太感动了！ 大善脸红什么？ 哦，我真的是跟浩洋没有关系。 这个剧里的一个台词啊。 我们现在啊，就是我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演了这部话剧以后。就我们整个平时我们几个主持人的生活当中，所有的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都会套用这个话剧里的台词来进行对白。哎，你们还能想到瞬间想到什么？ 反正我跟我跟那个刘浩洋在办公室，因为我们俩是咱们三个是一个办公室的嘛。 你把他忘了，我听出来了。 主要是离你比较近，然后我的工位离刘浩洋比较近，然后每次我们俩说三句话，不超过三句话，我就会蹦出一句那个台词来了，之后他就会说。 烦死你了，走了。 啊、对，比如说我们要去叫去吃饭的时候，说，比如说，哎，那个婉乔，你来吃饭吗？你去不去吃饭？哦，你来接我呀？你为什么要来接我啊？ 对 对 对，对， 你要来叫我吃饭，你为什么叫我吃饭？嗯、等等的，可能会，哎，导，你说像这种现象，就像我们这可能第一次演戏的，就会这样。啊、像您就是一种已经是久经沙场，演了无数戏的人，是不是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了？ 也会吧。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保持着一个新鲜感的这么一个东西嘛，你对那个东西感兴趣、嗯、你喜欢，你自然会联想到它。 哎、嗯、你到现在你还记得你演的第一部话剧是什么？ 也是黄导的那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我演的。 那是你第一次 第一个商业话剧，就是卖票的。 哦哦，就后来票卖的怎么样？啊哎， 太久远了。 哎，对对， 这个戏还有可能再看到吗？ 应该有，现在在计划当中了，就是在八月到九月份的。 对，好像今年会复排。嗯， 其实应该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也是因为那个剧很火了以后，才有了要继续创作的一个想法，对吧？ 就有个对仗嘛，这两句话不是当年那会儿挺火的吗？ 啊， 想用这两句话，然后作为两个戏的名字， 嗯， 然后分别先是有了旅行。 嗯， 然后有了旅行，哎，觉得是不是要再来个爱情？ 哦， 就来了个爱情。 哎呀，好， 我好像在咱们排练厅看到过那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的那个 剧本。 哦，对对对，真的呀！ 我当时好像还念了来着。 对对对，那里边那个排练厅里还放着一个剧本。说不定是不是我们还有缘分演一下那个剧？导说你们行了吧，好不好？ 想给自己加戏，对，没有。左导说你们就在那第三只眼的观众席看我们就好了。 哎，那个说到该婉乔说一说了 啊， 婉乔说一说， 说什么？ 嗯，就是 难忘的瞬间， 对对，难忘的瞬间。 嗯、哦，难忘今宵，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 谁跟婉乔带点药， 就是特别开心， 嗯， 然后所以有的时候会蹦出一些歌来哈， 嗯、 没有， 你需要第三只眼知道你在干什么、啊， 没有，因为一说到就是难忘的一些瞬间，可能就是台上迸发出的一些小小的变化和火花吧，啊、就不太一样的一些地方， 哦， 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上场晚了，然后你就会看，嗯，他们怎么给自己加戏。嗯，那有时候你上场早了，你看看，哎，你的对手都是怎么样反应？对于你这么早就已经上场了，因为真的有的时候，这话剧不同于电视剧，我觉得左导应该深有体会，就是他每一场都不一样， 嗯， 因为每一场有可能演员不一样， 嗯， 每一场有可能我的情绪，我的这个。嗯，这个状态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应该是状态特别好， 嗯、 演的比较嗨， 主要是因为文学好，因为那个 文学 不在，没有。 我认识 你，比如说像举个例子，像我们今天在演出当中就出现一小事故，当然大家可能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出来，就是我有一段要唱歌。然后唱歌要唱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唱一段就可以了，然后呢他就要打断我，然后鼓掌说啊你唱的真好听， 并不是我要打断你、剧本里说的是你唱完了然后我鼓掌、 然后 结果呢、今天大帅就一直以为我要打断他，所以他就一直不停的唱，我就一直在等他什么时候唱完我再鼓掌。 对，所以当我唱完一段，我想他怎么还不鼓掌啊，然后我就转过脸去， 他就看着 我 唱， 我一眼瞅了一下他，鼓掌啊，然后我转过头来继续唱，然后呢唱完第二段的时候，我怎么想他怎么还不鼓掌，我想下面词儿我也忘了，就干脆停了吧。哎，我一停他开始鼓掌了啊。 对， 嗯， 然后下来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为什么，刚浩洋也问说大帅你今天为什么多唱一段，然后 嗯， 大帅并没有说他爱表演，他一下就愿意这样多唱。 我就是爱表演。 对，但是大帅说我在等婉乔鼓掌打断我、 对， 我说难道你不知道这部戏是你要唱完了差不多停了我再鼓掌吗？ 哎，其实这就是我们在演出当中会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子的 自己的理解 一些小状况、然后或者是话剧演出过程当中会碰到的一些情况，每一场都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因为大帅你要演两个角色， 嗯， 你承担的任务比较多， 哎，对，他比较分裂， 好辛苦， 还是静怡会说话， 没事多歇歇吧。 另外一个爱国不干了，哎，那我想问问那个左导，你平时你在演出，就是这么多的演出经历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哦，出现特别让你出冷汗的状况？嗯， 有过，就是我印象中最严重的一次就是笑场。 哦 啊、 是演员也跟着笑场吗？ 对，就是笑场。然后 这太可怕了。 对，就是那次是什么呀？是我之前就前两天刚演那个戏《爱在不爱城》 啊、 哦，很早一轮的演出了。 嗯， 那个戏有七个人， 嗯， 那个戏七个人，我们当时有六个人在场上。 嗯， 因为有一个 演员他要粘胡子嘛， 嗯， 然后他胡子呢，他没粘住，翘起来一半， 我听着就想笑， 翘起来一半，然后当时我看着他的时候，我就给他比划了一下，我就在嘴那比划了一下，我说。我的意思是说，你这胡子开了，然后他就看着我，然后他鼻子一出气儿嘛，他那个胡子跟着动，忽闪就跟蜻蜓那翅膀似的，然后我说他就看着我，然后我看着， 这已经憋不出来， 生憋你知道吗？硬在憋，然后那会儿就谁都说不出来话了， 对呀， 然后那会儿戏就进行不下去了，他这场戏是一场大群戏，大家都在场上都等接词，然后就是这个一传二，二传三， 对对。 都受这个气氛影响，就谁也说不进去，谁也说不下去 话了。所以就是舞台上一群蛤蟆，你知道， 在那笑。然后后来呢，就中间有一个人演员终于绷不住了，就笑着把台词说出来了。 嗯嗯， 这一笑，所有人都笑了。 就真的笑了， 就绷不住了。 那场戏是整场所有人笑着演完的。 啊， 然后我们笑完了，观众跟着一块儿笑，观众看出来了，你知道吗？看出来我们在笑，就我已经非常不正常。六个人，你想六个人在台上站成一排，在那咯咯咯咯咯，然后就笑，然后观众跟我们一块儿乐，然后就整个场子就炸了， 失控了。 这个也是，其实是一种现场的一种互动，只不过大家没有想到嘛，其实是就是为什么话剧观演关系很重要，没有观众就不形成这一场演出，就观众是这一场演出的一部分，不管是发生了什么，他都是能接收到你的信息的， 嗯， 不管你们咱们也早讲事故也好， 嗯， 然后讲那什么也好，他都是在他就是在接受你这个时时刻刻给他的信息， 嗯，哎，我想到好像李玲有一场就是当时观众效果特别好，说什么他们都在笑， 对， 嗯， 当时是文学跟淑珍表白的那场戏，然后我们是在演之前调整了一下节奏，然后突然发现节奏真的在话剧当中太重要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很追求所谓的就是真实啊，就是特别真实的心理状态，但是发现语言节奏确实能够加分，然后调整完之后呢，在那儿从来都没有的爆笑，就感觉全场的观众都在看表白，然后终于说出来了，然后其实我平常也还好，我都会忍住，但在那儿就是被观众的情绪影响，我都忍不住拼命在咬自己的嘴唇儿， 就让自己不要笑场。 对，但是那个时候还好，就是我觉得我的角色是因为我是一个觉得爱情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所以我当时想的就是，如果我笑了，我是祝福的，也是合理的，我就表现的是。 嗯， 很好啊，对呀，祝福你们，很棒，你终于说出来了，就我也微笑， 对， 临时给自己改戏加戏， 对 吧？ 但是就是找合理性了， 对，就因为当时文学突然一回头就表白了嘛，就那个地方，那天跟着观众太嗨了， 就是一个闷小子，终于，一个闷小子从来不说不表白的一个人，终于那样爆发出来了，然后所以其实这个观演关系真的是，包括其实我们在演出过程当中，像今天这一场也是，而且就观众席当中，如果大家就是看到我们的一些表现，不管是哭泣也好，甚至小小的一点那种抽泣的声音，你在演的时候，你都能进，就帮助你入戏，你知道。 但是刚刚就是导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有想到，就是我有请专业的编剧朋友来看演话剧，然后他看完之后，我就觉得，以话剧或者演艺行业的朋友们真的太会看人了，他就会告诉我，他都知道我在哪一些片段的心理状态是有抵触的，或者是不确定的，他跟我说舞台都是放大的，藏也藏不住。 也就是说你在表演过程当中，比如说你在这个环节你就是演的，但然后你那个编剧朋友已经看到你的本性。 其实我觉得不光是他，有可能经常看剧的观众，或者说比较细心的观众也能够发现。所以我就觉得，从那以后觉得我一定不要去回避或者是逃避，一定要去主动的面对。 导儿这种情况你也能看出来了吧？ 没有，我觉得挺好的。 没是，哎，我说就是你们平时去看剧的时候会不会，哎，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这马上要进广告了，广告都给我打岔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演艺群会，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主持人版的奋不顾身的爱情。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 汪。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密云旅游，密云黑龙潭国家4A级景区，景色秀丽，潭瀑雄伟壮观，是您郊游踏青理想去处。电话6102-502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伏枯树边儿，三子晒毛牙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听我们节目今天晚上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是由话剧捕鼠器提供的演出票4张，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经典作品连演66年经久不衰，英方的导演指导独家授权的中文版，7月5号到8号北京保利剧院原汁原味的英伦呈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北京电台和繁星戏剧村共同出品的这个主持人版的《奋不顾身的爱情》，我们把几位主演和副排导演都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马上欢迎一下在《奋不顾身的爱情》主持人版中扮演静怡的李玲，欢迎你李玲。 大家好， 欢迎李玲啊。接下来欢迎一下副排导演左凌峰左导。 Hello, 大家好。嗯。 他也是演员哟。 哎对对对。而且他的那个爱在无爱城特别棒。 太好看了。 一会儿给我们也要安利一下好不好。 嗯。刚刚演完。就 而且他没看过。 那下一轮什么时候演我们一会儿说一下啊。还有欢迎一下这个在剧中扮演淑珍的1039的主持人婉乔，欢迎你婉乔。 小仙女儿。 大家好，大家哎呀怎么一下叫出了我的小名儿。 我觉得应该给你， 什么意思， 应该给你拍个短视频你知道吧啊。来还有欢迎一下这个在剧中扮演周爱国的 文艺广播的主持人， 他叫什么来 着，浩洋，欢迎浩洋。哎，没有， 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好， 对，而且你刚刚都已经说了拍一个短视频，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画的那么美美的，穿的那么漂亮的衣服，我们有视频直播？ 哎，视频直播的地址是？ 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啊。 哎，这北京时间 APP 和新浪一直播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节目啊。 对，新浪一直播当中您可以搜索“演艺群英会”。 哎， 就是艺术的艺。 哎，会是开会的会。我觉得是这样。 哎，我觉得他特别入状 态，新搭档特别好呀，我觉得对。 是这样，牛台许台，我觉得文艺台可以，这晚桥真的可以啊。 因为 为因为我真的是你，我刚刚在那个演完了，今天下午我们就演完了这个、第二轮的第二场的演出嘛。演完刚才我跟李玲商量，我说哎，你说我要不要把小辫给那个揪了？然后我说一会儿我散着头发上节目。他、说别。这样保持你的这个戏里的状态，我说还要、 对对对， 我就一直没有卸。 就是大家如果想看视频的话，还是能够看到。 看我的小扎揪。 但大家会不会不懂为什么会有个小辫儿啊、要不要讲 讲？ 我们的话剧其实是穿越剧， 对 吧？ 对对对，来那个玲玲， 你跟没演的事让我说。 你给讲一讲啊。 就是有一个小男孩叫周爱国， 对、 穿越到了自己奶奶生活的年代， 70年前， 对、 对。 然后在民国时期，跟奶奶的同学们相遇了， 见证了一场奋不顾身的 爱 情， 然后自己也 经历了一段爱情， 对， 是吧？ 没错。 那具体谁跟谁的爱情呢？欢迎大家走进剧场，观看我们的奋不顾身的爱情。 对，其实演这个话剧，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我通过跟不同的人去交流，我觉得在丰富我对爱情的理解。可能以前我没有想到那么深，或者说对剧本的理解没有想到那么深，是吧？看来大设计 了 对不对？ 经验非常丰富， 所以浩洋特别有发言权。 这个时候就不要 cue 我了。这个我是不会接的， 哎， 所以大帅给自己挖了一个非常好的坑。 没有，所以你真的是通过这个剧，然后呢？ 我会，而且你看，今天观众有来跟我们拍照的时候，拍完照之后的那个女生跟男生说：“我争取做你的静怡。”我说：“啊，你们是情侣啊？”对，我会很激动，有情侣一起来看爱情，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 对。而且还有的就我就经常会看到，比如说演完了以后，因为我们这个剧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挺催泪的，然后呢经常会有女孩就一下子就依到自己的男朋友的怀里，就在那地方梨花带雨。 你知道的呢？ 啊，我看到的呀。 你什么时候看到的？ 就谢幕的时候。 但我给你们爆个料，就是我有很多就是完那个演完之后的一些观众过来跟我们说，他说就是我一直在抱着我的男朋友，我男朋友泣不成声，真 的 男生会哭的比女生有时候会厉害。我那天是 这个男生经历好多、 我那天是邀请了我一个朋友来嘛，然后那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在我前面有一对情侣，那个男生就是纹身的那种大哥大，你知道那种感觉，然后就跟着 比较凶的那种， 纹身跟大哥大又有什么 不是，就是他的那个样子有点凶凶的 感觉了， 对，就比较有气势。然后他说呢，就坐在他们前排，到后面催泪的时候，那个大哥就一直 就 他是都抽了、 你没有上去搓一搓，他可能是闻的小猪佩奇， 没有。然后最可爱的是他的那个旁边的那位女朋友就把他搂过来说，哎呀没事了，哎行了，哎呀别哭了别哭了，就是那样的， 哇，铁汉柔情嘛， 是的。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剧演了4-5年了，但是可能关于爱情的理解会有一些共通之处，会让大家会产生共鸣。 对， 然后我也是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两点吧。比方说这个并不是我的角色，是由大帅和婉乔演的淑珍和文学。中间有段就是淑珍跟文学说，那你就走吧，因为文学是一个缺乏一点勇气跟淑珍表白的比较害羞的男孩子，比较内向一点的男孩子嘛。然后当时文学就真的走了，但是马上又回头了。我一个演员朋友就跟我说，你的这个就是文学的走一定要真的走，因为你爱的人让你做的事情你真的会去做，你会听话，但是为什么你会回头？因为我爱淑珍。 哎呀， 哇，我当时听完之后觉得好暖啊。还有一个就是最后是我演的静怡去跟爱国有一个也可以说是梦里相见，也可以说是阴阳两隔相见嘛，就是再相见的一个场景。我的朋友跟我说，你为什么一上来就表现一种很悲伤的情绪呢？我说因为接下来真的就很悲伤。他说可是一点意外都没有，而且你没有想过你那么多年再见到你爱的人的时候你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吗？你应该还是当年的静怡，还是当年你爱我的样子。我现在说其实还脸颊有点泛红啊。 对，而且还得就是你再见到你的那个爱人，你希望他看到你最好的那一面。然后肯定是看到他之后还是忍不住想到以前，然后再热泪盈眶。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可能很简短的歌曲里面爱情的情绪的变化还很复杂。 我们三个男人坐在这里听三个两个女人， 但是我说这么多我不知道左导，因为是我们的副派导演，我这么说你觉得 我觉得挺好的， 合理吗？是吧？ 点评一下。 对，艺术作品是这样的，就是让看每个人看完以后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有共鸣呢，就是他联想到了自己所经历的一些事情，跟这个东西他某种的情感上他是有连接的。他会，所以才会产生共鸣嘛。就是不一样的想法都接受。其实可能 我觉得这个就是艺术作品的好处，就是它让观众有发散性的思维，他去想更多的事情。可能一开始我们想表达的没有那么多啊， 大家会有不同的解读， 是吧？就是因为情感这个东西，你怎么样去给它定义？嗯，对吧？你没有办法给它定义，它是一个发散的、开阔的。嗯，所以你在这里面获得了什么，你就是获得了什么。你感动了也好，然后你开心了也好，难过了也好，它都是在里面。其实自己的感受其实挺重要的，也是挺好的。 对，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演戏的人可能我们没有太多的一些深刻的思想或者是思考，但是看戏的人。他看出了很多的一些内容，然后再结合着自己可能有点触景生情。嗯，所以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场在第一轮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就她一个人来看的剧，她在完事儿了之后，她还在就是还在那个情绪里过来跟我说，她等着很多人跟我寒暄了之后，一直等到最后，然后走到我跟前，因为我不是最后一场戏演奶奶嘛，她跟我说，她说您刚才演的奶奶，然后就开始就是说不住说那个说不出话了，哽咽了。我说嗯，他说让我想起了我的奶奶。然后我说那您有什么感想吗？他说我今天是很意外从这边经过，然后听说今天有剧，他说那好，我反正也没什么事儿，我就买了张票来，就无意当中走进了剧场。他说但是看到了最后的这种祖孙俩的这个戏，他说他到现在都出不来，然后就跟我说，他说我能抱抱你吗？我说可以，然后我抱了抱他，我说那你奶奶现在怎么样？他说已经不在了，所以我特别想他。他说如果他在的话，我一定带他来看这个剧。哎呦，当时我其实我最开始是我安慰他，到后来就是我听着也不行了，然后我眼泪也都下来了。我跟他说，谢谢你，就是还挺支持我们的这个剧，然后也希望你，让更多的朋友来看我们的剧。 哎呀，其实像婉朝说的这些点点滴滴，也是组成了为什么有很多人说，哎呀，你们主持人演这个可能就是玩票嘛，啊，对吧？然后呢，我记得李玲好像有一次的经历。也是给我们整个剧组的人带来了一种就是坚定的一种态度，就是比如说，就你上次不是说过一个第一次看话剧的人来看我们的剧是吧？ 哦，对，就是每一次演完话剧之后呢，会有一些观众会过来有一些简短的交流或者拍照。其实我还蛮感动的，因为我以前做观众的时候，我可能不会这样做，我可能就默默的走了，心里可能还是很充满敬意的。但是我觉得我以后也许也会主动一点。然后来来往往不同的人里面，突然有一次有一个爸爸妈妈牵着个小女孩过来了，然后跟我拍照的时候呢。就是边拍的时候边说了一句，他是第一次看话剧，我突然心里咯噔了一下，我觉得责任好重大啊！ 对， 我要是没有给他传达到正确的价值观，我觉得会影响小朋友。 或者是我们把这个剧演得很差，他们觉得哇，话剧原来是这个烂样子， 以后不看了。 对，但是又很感动。就是小朋友的第一次看话剧的经历，献给了我们主持人版的奋不顾身的爱情，我就觉得更要演好一点。 对，所以当他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那我们一定要 好好 演，好演。对对对对对对，哎呀，这样咱们别自己夸自己了，让导说说吧。他是副排导演啊，副排导演，您就是也看了我们的首演，对吧？那包括首轮的演出啊，给我们点评一下，我就指导一下我们的这个首轮演出吧。 因为刚才李仁在说的时候，其实我就也想到了很多，就是你们说玩不玩票这个事情了。就是我觉得，首先咱们从第一层讲，就是。你认不认真对待这个事情？我觉得你认真了，你就不应再考虑什么玩不玩票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我看到了大家在做各位所有人的努力，而且我之前也来过咱们电台嘛，跟刘佳， 对刘佳 做了一期节目，我也说过这个事儿，就是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很多现在年轻演员身上都没有的品质，就是认真，就是你上了台以后，你对这个台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很多人现在没有这个，你说现在很多，比如观众说他们说戏谑的说你们是玩票，那现在很多人，很多年轻的那些小孩在荧幕上，我认为啊，我不知道我这话说的过不过，就是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是没有人去说他们是玩票，只不过咱们只可能做的一件老百姓眼里认为可能相对专业性更高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在各行各业里头，它的专业性都不低，你为什么就认为那个是简单的，这个就是难的呢？都不简单，都很难，但是关键是你对待这个事情的态度。我觉得这个 咱们合作了这么长时间了，就是我其实对大家一开始的那个期待，我是有自己一定的标准的，我不会把标准定得很高，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时间很短，然后大家要接受那么大的信息，然后去完成一件我觉得在你们都没接触过的这样的事情，然后去做一整个作品，我觉得是很难的。但是你们呈现的是超乎我预期的，我觉得达到了已经很高的一个标准了，所以我觉得玩票这个词相当用在你们身上相当之不准确。 哦，来来来，我们这谢谢导，谢导， 是不是太认真了说的？ 没有，特别的， 应该再不着调一点。 没有， 因为林峰 加油， 林峰当着我们面的时候很少这么夸我们。哎呀，今天还是当着这么多听众的，对吧？这面来夸我们，哎呀，怎么那么开心啊！ 我也推荐大家，如果大家在听这个节目，对这个戏有感兴趣的话，我也希望大家能去剧场看到你们自己喜欢的主持人，用他们的方式，用他们站在舞台上认真的方式给你们讲一个他们想给你们讲的故事。 哦， 我觉得你们应该去剧场看他们演戏。 谢谢导，谢谢导， 谢谢。 而且你说 对，因为我之前也请了一些，就是比如说中戏啊，或者是北电啊，一些那个专业的老师来看，然后包括也有一些演员，他们那个本身的职业就是演员，然后来看，我当时就在想，哎呀，我其实这就是在班门弄斧，对吧？我让人家专业人来看，那不就是来看自己的笑话吗？然后后来看完了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是我真朋友，你一定要说实话，因为你告诉我了实话，你告诉我们应该改进哪些，你才是对我好。他说真的没挑，他说我没有想到你们四个，他说四个都是主持人吗？我说是的，都是，我们全部都是主持人，都是播音专业，然后在传媒大学学过，然后之后毕业了之后来到了电台的，没有接触过表演，至少没有接触过这么专业的这样的舞台和表演和训练，一个月就排下了这样。他说第一，这在小剧场里面，他看过的小剧场里面已经算是数一数二的了。第二呢，就是他觉得我可以邀请任何一个人来看，这个人都不会失望。所以当时他来看完之后有这句话，我有点定心完了，我之后才敢说，哎呀，你来不来看我的剧啊？来不来看我的话剧？ 就是才敢邀请更多的朋友， 对对对对对。 哎，你刚才说了，就是真朋友让他说真心话，对不对？然后，所以听完你这段话，我决定，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不是真朋友。 你是有多嫉妒？ 开玩笑，其实我再给大家透露一些，就是我们排练的一些台前幕后的一些花絮跟故事，比如说就是这些主持人都已经认真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刘佳。他会自己掏钱，然后呢，请很多 每个月的工资没干别的， 就不光是刘佳吧，咱们都有， 都有。 说到这个话剧票的事儿，大家都会觉得 没有。 哎呀，电台跟繁星合作，是不是就会有一些赠票？ 没有， 并没有。 没有 左导作证啊，我们没有。 左导怎么作证？ 有，就是比如说会有我们每个主持人会有几张，但是呢就不多。然后呢，但是。那个基本所有主持人都会自己去掏钱，然后请一些特别专业的人来看我们的演的剧，然后呢看完了以后再花钱请他们吃饭，然后让他们点评啊。关键是他们吃饭的时候请他们，如果喝的不够，然后喝的不好，吃的不好，还得再加菜，然后说你一定要说点真话骂骂我们啊，让我们清醒一下啊。 哎，所以说大帅，你现在的信用卡账单应该还挺多的。 什么是信用卡？其实真的是，所以在这个剧当中所有的主持人真的是付出了很多，然后呢也希望我们的这些付出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啊。那接下来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咱们接下来时间啊玩一个小游戏好不好？ 玩游戏啊。 玩游戏你最擅长了， 对对对 对， 是吧？浩洋， 没有没有浩洋，咱们这样，每个人挑一个对象，然后呢问他一个问题好不好？就是你想问什么都行，你想问谁都行。 那重复了怎么办啊？就比如说我问了他，你也问了他， 你就另想啊。你作为一个主持人想个问题，如果超过三秒钟，你都是不是就得考虑一下你的主持人资格证了啊？ 抬杠了。 来来来来，准备啊。好，咱就从浩洋开始好吧。 什么？对。 先从主角开始。 刚才我们都聊了，就你在那地方是吧？ 对，你先点将吧。 我没有想好问题呢。 你赶紧，你想。 那我先来。 哦、好呀，哇，静怡真好，今天。 因为刚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大家就把这个话题给抛出来了，我就在想我要问些什么，因为我觉得机会难得啊，又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不回答不行吗？我要问大帅。 怎么就不回答不行？ 因为大帅是比较特殊的，是在我们这个剧里面要演两个角色，文学和爱国啊，应该说爱国是任务最重的，相对来说呢文学可能会像一个 就是不是那么主角的一个角色吧。其实虽然就四个人的话剧，但是也会有轻有重。嗯、就现在大帅对你来说，你更喜欢演哪个角色？心里面， 我哎呀妈呀，我现在刚才我打开了一下心率啊，心率已经到93了。 我以为大帅在看表，说干脆提前结束吧，不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我还真想过，是这样。我很喜欢演文学的感情戏， 嗯， 就是因为文学的感情戏非常的完整和细腻，但是呢，就是爱国身上的他的那种就是可爱加能够让我小搞一下的恶搞一下搞笑一下的那个东西呢，又是我比较擅长的， 就是可以稍微自由发挥一点点， 自由发挥一点的。所以我不知道那个谁浩洋演的爱国是什么样子的，反正我每次一般就是我要演文学的时候，其实我有的时候还需要自己时刻注意一下自己，别把那个我荒诞的那个表情啊给带出来，因为我平时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就是就表情比较荒诞一些。 最开始就让我们演对手戏的特别容易笑场。 对，一个大大咧咧的词儿被你弄成荒诞，你今天 然后 用词用的很好。 所以我就是我在演文学的时候，我就尽量的要去我要去揣摩刘佳是怎么演的，我甚至要想他应该是什么状态。 对，但要跟听众普及一下，文学是一个民国时期的男子，爱国是一个现代男子。 现代男子。 对，所以可能文学会有更多的限制，要去你找民国时期的人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对，好的，我这个回答还可以吗？ 还可以，因为我知道时间不够了，赶快其他人。 好的好的好的，来这样吧，我们这个让导吧，导如果让你问一个人问题，你想问谁？ 其实我其实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可以，没问题。 就是其实就是回想你们第一次进排练厅，然后到你们第一轮演出结束，现在开始第二轮了。我觉得你们就是接触表演啊，就是接触这种形式，因为是你们本身各自的职业属性已经很明显了，在接触到一个不同的东西，然后从东东西其实感受得到什么东西，我觉得不重要，但是它有没有对你们有什么改变？ 好，行，来，那个谁先说？婉乔。 我先说啊，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拉近了我们和同事之间的距离和关系。我跟李玲其实是同一批进台的，我们当时经历了40多天的同吃同住，我们一块儿去有一个培训才进的台。按说我们两个应该是比较近的，但因为他是新闻台，我是交通广播，所以我们两个就是说近不近，说远不远。我们平时见面就是玲玲啊，下班了，哎呦，你明天加班啊，再见，就最多是这样。但是真的，我们现在我们俩，你看他现在穿身上 感情深了一步。 是的，他现在身上穿的衣服是我陪他去买的，然后我身上的衣服经常是他陪我去买，就是忽然别的觉得在同事之间有了很多很多友情，很多战友情，很多戏剧情，很多我们就是在戏里面我们会有很多的这种交流，所以就多了。 总之而言，他刚才婉乔说的是在生活当中带来的变化，对吧？浩洋，你说一说。 就是从排练到现在是吗？ 对对对， 我觉得我很久没有这样积极的去生活过了。 你曾经消极过吗？ 就其实很多时候你是按部就班的。 对对对对， 这 我能理解。 但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会发现整个人变得积极了很多。 哎，确实，因为我们那会儿是连着排了大概30天，然后忽然有几天说不用排了，然后刘浩洋说。你们确定今天不用排吗？感觉今天少了点什么，你们不想去排练室吗？ 在群里会说，哎，我想大家了，咱们好想大家当时 要不要排练？ 排练的那个时候，就经常会说。 他是这样的， 他是这样的。 明白了，你人变得积极了。 对对对， 懂我吗？ 懂， 那就行。 对，然后呢，我来说一下我其实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因为我做演艺群会，经常要就访问各种演员、演出各种东西。我觉得这一次出演对于我的工作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我更加理解和了解演员的，就是这个行业啊，这个行业，就是我在问一些问题，或者我在跟他们聊的时候，我可能问的问题呢会更加有交流感，就是真的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的工作带来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你看，从工作方面，从生活方面，从生活态度方面，导 你觉得我们这个认识还可以吗？ 特别好。 我还没有说。 哦，对啊，玲玲，玲玲，我都是总结了，你知道哈。 我觉得我变感性了很多，但是我以前不自知，可能因为做新闻节目，然后我反而觉得很好的一点是，我现在做的新闻节目已经要开始强调主播的个性特点。以前我在的新闻节目里面，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正统的女播音员，我真的可能压抑了自己的一些性格特点。当然，跟大家在一起之后，包括尤其是跟像左导、黄导，就是本身就做戏剧的人在一起之后，我发现聊天的很多东西，包括你对戏剧的理解，都需要拿很多感性的东西出来。我觉得这个方面给我有一些变化，然后我尝试着在节目里面也让自己添加一些真性情的感性的东西。我觉得对跟听众的交流来说也是比较容易拉近距离，也会让大家对你这个人物，对你这个人有一个更丰满一点的认识。其实更有人情味儿。 对，总而言之越来越不像新闻主播了。 跑偏了。 没有没有没有，他说的这个就是开始让自己的工作当中的状态 也会有调整， 也会有调整了哈。啊，导你看我们 都说完了 啊， 还满意吗？ 满意满意，挺好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想听大家，因为我从第一次见到大家的时候，包括现在你们给我的状态也和第一次看到你们的看到的你们不一样了。我觉得就是一种，就是我觉得你们每个人身上的气场不一样了。 以前可能是怯怯的那一种， 甚至带着一点就是兴奋跟那种，我来个 小 白 天。有的时候，因为大帅还好，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那种 外放、张牙舞爪的 比较开的那么一个人。但是其他几位呢，我一开始我见到他们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是蛮封闭的，然后他们的职业就是像刚才李仁说的，特别的理性的那种，写在脸上的理性，理性在脑门子上两个字。 我是播新闻的 啊。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心态的改变啊，会从你的脸上看到了，相由心生嘛，对吧？你现在是乐观的，是积极的，还是怎样，还是阳光的也好，都看到了。其实我觉得你们能从中得到一点就是快乐，我觉得就够了，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 哇，谢谢导， 升华了一下， 如此语重深长的跟我们说。其实我最后还剩下一分半钟的时间，我也特别想表达一下，就是我经常会在想，就是每一次去演出的时候，我在想2018年如果让我站在年尾的时候回顾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高兴的和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排演了一出话剧。 我也一定是 真的， 是 的， 真的， 对吧？ 很难忘六个人凑在一起。而且我要特别要说，虽然还剩一分钟的时间，要告诉大家还剩6月30号七月份的每周五，6月30号的那天是下午3点钟，在繁星戏剧村上演《奋不顾身的爱情》。从七月份的每周五，晚上的7点半，也是繁星戏剧村上演的《奋不顾身的爱情》，我们主持人版，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对，大家如果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关注繁星戏剧村，包括登录网上的各大这个售卖平台，都可以搜奋不顾身的爱情，奋不顾身的爱情啊，有点，对对，奋不顾身的爱情，有点激动了啊。那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谢谢你们做客我们节目，谢谢左导来到节目当中，谢 谢 你， 谢 谢 大帅，谢谢主持人们， 谢谢你们， 谢谢。 这其实我们还有两个人没来啊，一个是刘佳，另外一个是佳啊，他们两个人因为工作的原因，就今天晚上没有办法直播。后面如果有机会，我再把他们拉来，好不好？ 好， 让他们和大家聊一聊， 没问题。 行，那今天晚上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掏耳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7.6。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